三一啤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三一啤酒，咸源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不知道有一个美剧哈，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美国犯罪故事》，这是著名的制作人叫墨菲，他制作的这个《美国犯罪故事》剧集哈，曾经屡获大奖，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有延续。那最新一季有可能将会搬上电视的是什么犯罪故事呢？就是比尔·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性丑闻有可能会被搬上荧幕哈。因为这个墨菲是说，就是制作人是说，那个作者叫杰弗瑞·图宾的一本书叫《今天阴谋：一个几乎让总统倒台的真实性丑闻》，这个版权他已经买到了，打算呢是把这本书，专门讲克林顿丑闻的那个书啊，拍成未来美国犯罪故事当中某一季的内容。哎呀，那要说到这个克林顿跟莱文斯基的性丑闻呢，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有人说目前墨菲这个制作人正在跟这个电视剧里头莱文斯基的扮演者女演员们在碰头，在通气儿，哎，看哪个人可以演克林顿，谁可以演这个莱文斯基，还有谁可以演莱文斯基的那个女闺蜜，因为就是莱文斯基的女闺蜜录下了她跟莱文斯基之间很多铁证如山的对话呀。手机按录音给录下来了啊。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最新一季的关于克林顿丑闻的美国犯罪故事将会在后两季剧集播出，而且这两季的制作已经开展了，演员都已经选好了。但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为什么我们拍不出来、制作不出来像美国的那种《美国犯罪故事》这样的电视剧呢？一个声音说：“什么？我们拍犯罪故事？我们等人家一个案子结案要等几十年呢？导演、演员怎么等啊？也就是人家妈妈能不等吗？是不是？” 梦就坐在地心凉，看到他那纯真的脸庞，飘下一串悠扬的歌声，去往出家的路上。梦和梦就坐在地心凉，空气黄沙 Bye.

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6。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博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博士智达奔驰3725-888。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芳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的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最近有吃车厘子吗？OK， 很好吃啊，味道真不错。那有没有发现你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生活当中买一买车厘子吃一吃呢？这是最新的数据哈，说我们目前中国老百姓吃的这个车厘子啊，大部分是从新西兰进口的。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新西兰车厘子的第二大出口国了。那说最新的数据说，本季新西兰的车厘子出口额预计会增加到5000万新西兰元。新西兰的一些出口商啊，还有果农都说，我们源源不断的接到订单，都已经供不应求了。那目前出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很好玩啊！新西兰的车厘子在中国热销呢，但是在新西兰那边，他们车厘子的果园上空出现了直升机，来给车厘子保护。那怎么回事啊？就是最近新西兰下了几场大雨，那下完雨之后呢，的这个车厘子的果实上不就有雨水吗？那这个雨水呢，对果实其实是不好的。于是呢，为了确保我们亚洲买家对于车厘子的高品质的追求，所以新西兰的果农就花几千万一小时的费用，雇来直升飞机，在果树车厘子果树的上方1米的高度飞行，然后这个直升飞机的那个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就像风扇一样，把这个水果车厘子上头的雨水的残留的水分给吹干，就防止这个雨水破坏了果实。我的天哪，雇直升飞机来保护车厘子哎！说到车厘子呢 ，cherry 是吧？车厘子，其实就是进口的叫车厘子，其实就是大一点的樱桃啦，对不对？我刚刚还到我们电台门口有一个专门卖车厘子的一个小摊点，我就去问，我说老板，我要一斤车厘子，老板说好，78块钱。我说啊，78，前两天不还68一斤吗？怎么贵了呀？那个老板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这一批就是那一批用直升飞机保护的。所以贵10块钱。 一些些乍暖轻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记发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方老树在人家，只怕你忘了烟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

前数学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铁砂掌连环组，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同时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在办公室里总喜欢看各种网页，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最近刚刚到办公室就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邮件，正浏览着呢，老板过来了，说You are doing info snacking。 什么是 info snacking？ 这就是信息零食。 The info snacking describes the time spent on the computer at work, doing things that aren't work-related. 那信息零食呢，描述的是工作时间花时间在网上处理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情。比如说，信息零食哈，包括你在网上看一看处理自己的个人邮件啊，搜一搜体育比赛的结果呀，跟老朋友联系联系，聊聊 QQ 啊，或者是在网上淘宝上哈，网购啊，这些都叫info snacking 信息零食，这都是跟工作没关系的。不过李雷说，老板，我看看个人邮件而已，就是 info snacking 信息零食的话，那你没在的时光，那我在办公室里那是吃的是自助餐呢。反正李雷在办公室就没干过正活。是不是很讨厌这样的人？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你走你的路，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你走你的路，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 我也曾经想过回头寻找来时的路，心中的你已经太模糊。你以为能从我这里找到幸福，而我却总是让你哭。 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会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在街头漫步。 生活就是舞台，在美丽中盛开。

啊，同时今天是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让你发脾气的事情。小冉留言说，今天我就发脾气了，简直控制不住了，因为年终奖好气愤，非常气愤，从年头到年尾一直都说大家好好干，所有的都会体现在给你们的年终奖上的，结果到头来太让我们失望了。Leo 留言说，看来大家都是有脾气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伤害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没来又远去，我只都看你一眼。 最后一片